写信告诉我，今夜还是什么颜色？夜夜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荒凉的心，停在哪里？写信告诉我，今夜你想留梦什么？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？我求着一颗心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。为何你明明动了情，却又不靠近？谁又被伤了心，却还不清醒？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。可是泪水，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被祈祷甜蜜，写封信的我就当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写信告诉我，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？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？我求着一颗心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。为何你明明动了情，却又不靠近？却还不清醒，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。可是泪水，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听海哭的声音，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，被弃到天明。哦，写封信给我，就当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 Thank you.